以前呢一睇话咩二十年呢要睇粤语长片先会见得到，就係打个字幕出嚟影住条河黑白片嚟嘅。咁然后二十年后嗰听咁。因为原来发觉呢而家嘅二十年好快过㗎，比我以前唔知佢快咗咁多，可能係即係火箭飞机嘅年代同以前真係好唔同。不过时间过得快亦都表示即係我哋可以认识的时间会越来越长，而且个感情应该越深厚啩。最重要呢不是我哋，而是我哋啲靓歌。所以二千靓歌再重聚啦，点知二千隻呢已经唱咗唔止二千隻歌啦。由而家到凌晨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继续有二千靓歌再重聚。当然啦，我哋今日呢轮班换琴师呢，就真係我哋搞得好出神入化嘅。而家呢就阿边时就喺度弹紧钢琴，当然随时会开声啦。戴住口罩唱唔唱到歌啊？边时你试过未啊？ 都试过， 都试过。 之前喺红馆都系戴住口罩。 哦，系啊，都系即系认唔出嘅。 系啊系啊。 我唔系讲嘅人，系讲紧把声。 啊，把声咁我认得出。 即系认得出系有冇戴口罩咧？应该不知道的，因为尤其是在红馆不是那么犀利的，听到很多细节现在才听到。其实他现在又戴着口罩，一会儿譬如他又会离开直播室，就阿乔会进来替你间，你就可以去喝一杯下午茶这样。我们因为现在是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限制的人数，不过有一件事绝对不可以限，就是请嘉宾加上三个人就可以了。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呢，就是大家都开始好认识佢啦。咁我觉得呢就即係年轻人就一定认识佢嘅。咁但係我哋二千靓歌嘅 fans 呢都应该认识，因为如果你有睇劇集，你有听佢啲歌。佢个名字叫做谷亚薇。 Hello! Hello, Vivian, 係咪呀，英文呢 ,Vivian 啦。 大家好。 谷亚薇而家即係基本上同我哋讲广东话一样㗎啦，差唔多吓。 我希望可以啦。 係咪呀，希望佢一啲口音都听唔到啦，已经。 真係。 好叻啊。 哇，你咁样讲我真係好开心。 係呀。咁同埋唱歌呢多少都係揀国语歌又好啦。广东歌都唱㗎啦。 都唱係。可能少啲，但係我唱嘅真係老歌，广东歌我都唱老歌。 係咩？ 係呀。 哦，一阵间搵返啲我哋叫做经典歌啦， 冇错，经典歌。 台湾就叫老歌啦， 系啦系啦，台湾叫老歌。 因为我有少少敏感噶嘛，你知啦，你向住我嗰度讲话唱老歌。 哎呀，唔好意思啦，唔好啦，讲错嘢。 讲笑啫，Vivian 你唔使惊啊，即系虽然我同你唔系话太熟，但系你唔使惊，我唔会咁样嘅。 如果 唔系我 都 我唔会出声嘅。如果唔系，即系其实我系好中意咧。邀请一啲好似你咁年轻嘅歌手上嚟做嘉宾啦，因为将我哋嘅整体嘅年纪咧，一路拉翻低啲咧，咁就唔会老化啦嘛，系咪啊？ 都唔老，好后生嘅。我哋系而家系后生仔倾下偈。 咦，系，我哋可以二千靓哥啊，靓哥倾下偈，同啲后生仔女。不过今日咧，阿谷亚薇真系好年轻嘅一位都。对我哋嚟讲，一定系年青嘅新晋歌手，因为你入咗行都几年啦，系咪啊？ 六年啊， 哇，已经啊， 嗯， 已经啊， 系啊， 因为你系参加好似唔知第四届， 系踢馆， 叫做踢馆啊？点解叫踢馆啊？ 我唔系比赛，系因为系啦，佢哋俾咗差唔多时间啦，咁然后就 先出现， 冇错， 系咪叫 P K 啊？嘛，即系。 是啦 ,PK。 OK, 咁即係係喎。咁即係要成功啦。咁即係赢咗嗰个即係踢馆成功之后呢，就可以加入咗呢个行列啦。 冇错。 到咗而家。好啦，咁即係一路成为咗正式嘅歌手都好多年啦。咁恭喜你预祝你新唱片。 是啦 ,28 号仲有三日，仲有三日啦。 仲有三日啦，三日瞓唔着啦，你跟住。 是啊，好紧张啊。 嗱，不如咁样啦，Vivian, 谷亚薇。咁我哋呢就所谓头先你讲话老歌啦。咁我自己觉得嗰啲。唔係，其实老歌唔紧要嘅。因为呢啲歌呢係永远唔会老嘅。有啲歌。有啲歌呢即係我哋会老，我都会老，係人都会老。连你都会啊！你应该廿年之后咧， 冇错，我都会老 嘅。你就话哇，喺前辈谷有好多细路女跟住向你话，谷前辈咁样噶啦。咁有啲歌咧就真系唔老嘅，即系譬如呢一只歌啦，本来咧真系五六十年代嗰啲嘅，咁后来陈百强咧又将佢翻生，将佢年轻化，然后陈百强亦都过咗就二十几年咯噃嗰只歌，咁而家你又再将佢年轻化。 佢哋歌就系叫做今宵 多珍重。 不过你嗰个版本系国语版嚟嘅， 系国语版， 即系唱翻阿崔萍小姐个歌词啦。 我想揾翻个广东话歌词出嚟。啊， 一隻即係我哋大部分嘅歌迷咧都好中意嘅一首歌，因為呢只歌咧除咗即係原本佢作得好聽啦，咁但係就有好多唔同嘅風格咧，尤其是喺中期嘅時候就由崔萍小姐就變咗陳百強嘅版本，啊就最近咧就有應該兩個版本啦， 係兩個版本，係 啊你同埋啊 譚 嘉怡啦，譚嘉怡唱廣東， 冇錯， 你又唱國語，係佢都係擺喺。 嗰个剧，即系嗰个叫《金丝大厦》里边嘅播啦。 系 咁就诶，啊会唔会有人诶，即系可能系我，我初初咦诶、有另外一个一齐同你哋唱嘅同事。有姓谷的我将佢捞乱咗噶，当初 系嘛？你以为以前谷味系嘛？ 系得谷味啊嘛，谷个原来咧，下边阿 Hannah 系咪啊？佢又叫做谷子乔， 系 你就叫做谷亚薇， 系 有冇人认错啊？有冇人捞乱过？ 嗯，都有嘅，其实 少啦，系啦，即系而家因为都大家都发展得好好，咁诶六年咧话眨下眼喎， 系啊，眨眼就过咗六年啦。 有咩感受啊？有新唱片，系第一次出唱片。 第一次， 咁咪要储好多歌咯。 所以其实呢一次出唱片，我第一次啦，都系呢六年嘅心血嚟嘅。入边十一首歌，全部都系呢六年嚟加加埋埋、凑凑埋埋嘅。 即系全部都系啲剧度 有啲系剧，有啲系我自己作嘅。 哦，你哋都中意作曲， 冇错， 弹钢琴 系。 哦，好啊。啊，早知啦，就叫你去阿 Vince 嗰个钢琴嗰度弹下啦。 唔紧要，咁唔使，佢弹得太好啦。 因为啊，你可以今晚如果突然间可以即系兴之所至咧，可以噶 Vince 嗬。OK。 唔好。 我哋个琴好靓噶。 知我弹得冇咁好。 唔系，今宵多珍重咧，呢只歌真系要珍而重之啊，因为呢个都系我哋香港乐坛嘅瑰宝嚟啊，因为我好好珍惜呢啲歌。咁所以咧，我用嘅唔同嘅方法啦，將佢唔係話保育咁簡單，唔係話揾啲禮物紙包住佢，大家參觀一下，係將佢一啲生命力咧一路灌輸入去。重唱就好啦，又好開心又聽到啊谷子喬同埋谷亞薇啦，我特登啫嚇，你睇你笑唔笑？谷亞薇咧就即係用國語， 係 多數都係唱緊陳百強嘅廣東話嘅，咁啊國語咧就好耐冇聽過啦。非常好听， 谢谢。 跟住落嚟咧，就真系啦，头先啲心血之一啦。 嗯。 就最新鲜嘅心血。 系，我揾紧歌词噶。 啊，你自己嘅歌噃，会唔会系你自己作嘅？唔会。 唔系呢个。 呢只叫哭墙啦。 系。 而家咧就会间中会听到嘅喎，如果你有睇 TV 嗰个剧集。 系。 嗰个剧集叫做《 香港爱情故事》。 哦 ，OK。系。咁咦？呢个爱情故事咪又系崩墙？又哭墙喎，又咯，即系又系 一首好惨嘅情歌，系讲紧系啦。呢个而家香港年轻嗰一代嘅爱情啦，好似冇楼啊，冇钱啊，点样结婚啊？ 呢一啲就系惨情嚟嘅。 系啦， 咁同爱情有咩关 系 啊？ 爱即系我哋可能面临咗冇楼啦，冇钱啦，但系我哋相爱啦，可能屋企人唔会，即系屋企人唔同意啦。咁然后因为我哋相爱，我哋都有一齐，咁一齐咗之后，发觉原来爱情系需要讲呢啲柴米油盐嘅嘢嘅，系啦。我哋可能就因为冇咗冇钱啦，咁我哋嘅爱情慢慢就变化，有变化咁。 我有睇嘅， 系啊， 因为白标嗰个嘛，因为我啲 friend 嚟噶嘛，我哋足球队嘅 friend 嚟噶啦，明星足球队嘅 friend 嚟。 佢做得好好啊，哇！ 系佢，所以攞到最佳男配角咯。 系啊，因为佢真系做得太好了。 系啊，呢个剧好精彩嘅，咁啊有呢一只嘅插曲啦。 这个是片尾曲。 从插曲不同的。 不同，这首插曲是。插曲是哪个唱的？死了，忘记了。 Okay. 即是有主题曲插曲，然后就叫 片尾曲。 片尾曲。我们从片头开始下。 数丝字跌吻及你的旧帐，你惯了把我电话写上，你得知初五时的尴尬模样，跟往日会否同样？想粉饰了吧，就是那一面墙，你说过想要重新保养，墙上是我们预计将来仔细画上，逝去或要遮上，我怕自己 做晒想跟你分离，竟不知怎会分离，竟不懂放下一个你，习惯的已没法预期，就当幻觉仍然晒你，那天空仍然很美，可惜再接无权来回味，再也不敢提起，不过分歧，再细声一次分歧，到底中怎样失去你，在这一刹未记起，假使引你代替生气，明白到不舍决心不弃，或有着余地去终身讲爱你，很辛苦建立就是那一面墙，你已识到无需保养，期望没法实现眼睛红，只有合上逝去或要遮上，过去无谓细想，跟你分离，竟不知怎会分离，竟不懂放下一个你，习惯的已没法预期，就当幻觉仍然晒你，那天空仍然很美，可惜再接无权来回味，再也不敢提起。 高亚美的歌叫做《哭墙》，一首真的我怕给你将那埲墙 唱裂了是吗？ 今天天气呢就是预测就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明日离岸间中吹强风。今晚有没有月光我真的不知道，要伸个头出去望下，在微雨的后面会不会有月亮呢？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 轻轻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 起，叫我思念到如今。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多谢呢啲人嘅公雅美，我合唱呢一首。系啊，我哋仲可以轻轻的给大家一个吻，好不好？ 好， 轻轻的一个吻，好似唔得咯噃，因为咧，原来我睇下个钟咧， 搭半啊， 系啦系啦，你提醒我添， oh, 一阵间见啦， 一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一家安老院前晚发生怀疑谋杀案，警方暂控涉案70岁男子一项谋杀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捕男子居住在安老院内，涉嫌同谋杀案有关。案中一名85岁男子死亡。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控制好疫情是本地经济能不能够全面复苏的关键，呼吁大家接种疫苗，配合政府的防疫抗疫策略和措施，共度时间。张建宗在网志说，随着环球经济复苏，内地经济稳中向好，香港整体经济近期有改善，期望本地疫情持续受控，让消费及营商气氛可望在今年往后时间更全面地恢复，将会有助舒缓劳工市场压力。彭博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香港和新加坡的旅游气泡计划将会在下个月26号启动，预计最快明日公布。報道說，根據兩地政府協議，民眾穿梭兩地無需檢疫。報道未有提及有多少航班列入旅遊氣泡計劃內，但是引述消息說，若果兩地疫情都沒有進一步爆發，適用航班數量將會在6月26日之前增加。香港和新加坡的旅遊氣泡計劃原定去年11月啟動，但是因應本港第四波疫情而延後啟航。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早前说，香港和新加坡就重启航空旅游气泡的讨论已经达至成熟阶段，政府会尽快公布详情。新加坡交通部早前亦都说，两地正是密切磋商有关计划，希望很快会有宣布。印尼军方宣布确认在巴里对开水域失联潜艇残骸的位置，全部53名船员罹难。军方说，从配备相机的水底机械人拍摄的影像，见到出事潜艇南加拉号在深海断开成至少三个部分，分散不同位置，主体破损。搜索团队找到部分组件，包括舵和锚，亦都发现相信属于船员的救生衣。认为基于种种真确的证据，可以确定潜艇已经沉没，所有船员死亡。总统佐科维多多早前形容事件是悲剧，所有国民都表示深切哀悼，他深切慰问53名船员的家人。船龄44年的南加拉号在过去的星期三准备进行鱼雷演练的时候失联。印尼聯同美國、澳洲和新加坡等派直升機和船隻參與搜救。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骤雨较为频密，接近周末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4月30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通知书已列明今年重估的应课差饷租值，如果要反对必须在5月底前以书面提出。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人力车、珍宝海鲜坊，这些六七十年代的画面，大家又记不记得呢？展览仍然记得他们吗？透过四位跨越世代的艺术家的眼光，去捕捉香港40种老行业。一共70幅的画作，有油画、水彩、钢笔、水墨等等，为的是唤醒大家对他们的印象。有请今次展览的经理庞利同我们推介一下。 咁喺我哋呢一个展览入边咧，包含咗91岁嘅欧阳乃瞻，佢其中一个最主要嘅系列系90年代中期，佢用咗5年时间去踏足香港每一个角落速写嘅作品嚟嘅。咁平先生其中一个我哋想推介嘅作品咧，系旧时香港大排档系列。一共是4张的水彩作品，每一幅都记录了大排档的场景，其中3幅其实现在已经见不到了，就是客人坐在一个大长凳上面，上面再有一些小小的小木凳，这种是50至70年代才会出现的。几幅作品放在一起，其实可以好看得到大排档在不同时代的变迁。 除了以写实为主，今次艺术家刘启信透过自创的卡通肖像，以 pop art形式去表达，而最后一位艺术家是80后的慧慧。 咁慧慧是一个 story lover 嚟嘅，真系会走访香港各行各业嘅一啲小店啦，去访问佢哋嘅故事啦。你会发现咧，佢刻意将一啲人物咧画到成栋楼咁高嘅，咁反映咗喺慧慧嘅世界里边咧，人系一个社区里边好重要嘅元素。 仍然记得佢哋吗？艺术家笔下的香港老行业。即日起至6月27号，浅水湾道 Art Space K。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每一夜，无论有星与否，他也在。街角里望向天宇等待，静坐似那山海，眼里哭笑分不开，只怕晓方会远走开。每当月圆便见他如影一双，散发住是明月由天上，独自对答轻击掌，似笑非笑痴痴唱，这粤曲一唱又再唱。月儿是我爱，月儿为我来，就如昨天他与风浪来，但来又要去，却是为了谁，留下我在这里。 这首歌就叫做《月亮神》，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刚才呢，就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呢？因为呢，我们刚才《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有一点碎了，因为原来哎呀 未讲完，未送上轻轻的一个吻咧，已经要新闻啦啊！咁啊，当然啦，呢、这个吻咧就代表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啊 ，Vivian 啊，谷雅薇送俾你啲 fans， 你啲 fans 系咪听紧噶啦？系咪？有冇即系要有？而家啲 fans 好热情噶，系咪 啊？系啊，好热情噶， 好热情。有冇即系歌迷会啊啲咁样嘅？ 因为疫情见唔到 哦，本来见到嘅，即系本来有个会嘅， 系啦系啦。 哦，咁点样支持你咧？ 譬如我出席活动啊，佢哋会带灯牌到现场嚟举啊，咁样系 啦。好开心嘅，系啊， 开心 咁啊。呢个即系而家差唔多，系咪就兴翻晒？即系所应该所有嘅大部分嘅歌手都会有歌迷会。 系啊，应该都有。 有啊，要大家要支持啊， 有 先有气氛啊嘛。 冇错，先有唱歌嗰种 feel。 系啊，咁啊系啊，要有个反应啊嘛。因为我哋唱歌都系啦，譬如喺电台咧，你未必一定太习惯，但系咧喺现场就有即刻有啲人有啊有笑容啊，有鼓掌啊啊咁样个可能会即系令到个气氛。 可能大家系即系 online 后面，即系都帮我哋鼓紧掌。 系啊。我想是啊，这个是我们习惯的，因为经常对着个咪没人拍手掌的。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上新的全中国，我相信在全世界最多人认识一起唱或者一起认识的一首歌一定是这一首，我想现在都还是应该没有其他歌可以破到他这个纪录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时间是9:41，你现在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二千靓歌再重聚。大家都知道我们疫情一段时间稍微静咗，又未有嘉宾。不过咧，呢三五七次已经开始，我哋重现翻，每一次都会邀请一位嘉宾上嚟。我希望，因为好开心啦，又请到另外一位年轻嘅歌手谷雅薇 Vivian 咧，今晚同我哋唱到12:00嘅噃， 开心 系啊。不怕夜睡的，做了已经6年了。 是啊。 其实你听歌 的历程是怎样，即是小的时候怎样酝酿和受音乐熏陶。 其实我小的是听我妈咪和我爹哋唱歌多一点的。 他们喜欢唱歌。 他们很喜欢唱歌。我觉得我很多歌都是听他们唱回来的。可能那些很老的歌啦，人家说、你怎么会懂的那我就说是听他们唱的。是的。 唱什么歌他们有没有印象， 有一些譬如啊，给我一杯忘情水，还我一生不伤悲。系啊， 咁啊都系四大天王，即系你即系爹哋妈咪嗰个年代听四大天王大啦。 听呢啲。 啊，咁你自己咧，即系如果咧，我以为啊，你自己有好多歌啦，你翻公司又要唱好多歌啦。 系、 嗯。但系你自己听咧，你中意听边一类歌嘅？ 我其实听歌听得好好独特嘅。 嗯。 我是每一个时期听的歌不同。 是 譬如我大学的时候很喜欢 Avril Lavigne。 咁就好 rock 嘅，系嗰啲 band song 嚟嘅，即系 Avril Lavigne 嗰啲 rock 嘅嘢啦。咁然后再后啲咧，又听 R&B 啦，又好听，中意听 R&B 啦。然后有一排又好中意听 Michael Bublé 嗰啲 jazz 嗰啲嘢。咁然后再到一排啦，系自己比赛啦，又将中意张惠妹啦，因为嗰啲歌用嚟比赛系一定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你识拣你识，所以你嘅比赛应该都赢好多，你识拣佢啲歌，因为佢嗰啲高高低低啊，同埋有啲 系 攞分嘅位 置，冇错冇错。 问你哋最啱啦，如果比赛啊，问下啲过来人啦，参加咁多比赛，真系嘅。如果你我成日都讲笑噶啦，都话即系我喺度幻想啫。即系如果我哋嘅即系中国嘅超级歌后叫邓丽君啦吓，如果佢就如果大家都唔识佢。突然間喺現代度出現啦，就可以參加而家比賽咧，佢可能入唔到決賽，甚至乎復賽都冇份。咦，都冇聲，冇爆炸力嘅，係講笑啫。係 講笑，講笑。 其實應該都係咁嘅，好似即係唱歌唔應該淨係得一種。 冇錯，係有好多唔同 一種味道， 係 啦，風格嘅。不過今晚咧，我哋就好欣賞一個年青嘅歌手咧，有時都好多唔同嘅風格滲咗入去你嘅歌曲裏邊。先个哭墙啦，系你自己嘅歌啦。咁当然你都话即系听其他嘅歌手长大，呢个一定，每一个人都系咁。 系 我哋香港嘅歌手，我谂如果你听 Eason 啊， 容祖儿 系啦，呢两个就最因为实中噶啦， 系 因为佢哋喺乐坛 长青树 十几年啊嘛，两个都系即系两个都系。带头人十几年唱着容祖儿啦，咁 好，我的骄傲送俾大家。Pride in your eyes， 为我改写下半生，眉目里找到我失去的自信心，才明白被爱的能活得这样勇敢，荣幸眼神能替我荣上旅行来叮当。 See me fly， I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气压摇摆，只因有你拥戴。 Believe me，神话因你创更愉快。Pride in your eyes， 为我闪烈像最初，唯独你欣赏我。 这个就是你小时候的我的骄傲了。 是。 因为你可以学到用广东话唱歌。 是啊是啊。这首是真的我应该是我第一次唱广东话歌我唱到这首歌。 因为你在家的时候就用国语对话的嘛是不 是 是啊。 是啊是啊。 你在哪一个省份的 我是北京。 哦直情北京人来的。 是。 哦是所以。 但是我老家呢应该要跟我爷阿爷呢我是湖南咯。 哦 ,ok, 你就在北京长大。 是啦。是 湖南人北京长大。 没错湖南人。 咁好得意喎我就想即係问下啲情况啦呢世嗰时候又是一路到而家啦。咁啲北京人系咪都有好多好似你咁都可以听下香港啲广东歌。 我哋世个其实都好多广东歌听㗎譬如我读中学嗰时候就开始听 Twins。 啊是 Twins 啊 是啦是啦。还有就是因为我家特别的就是因为我爹哋妈咪会听啲阿 B 哥哥的歌。 是 啦 是 啦是啦。所以我都知道有一隻随风啦。 是 啦是啦。还有就是陈慧敏。哦周慧敏。 周慧敏。 Vivian 都是 Vivian。 Vivian 是啦。OK。所以呢即係其实我哋啲广东歌呢已经一早发扬光大。 係啊。 全中国嘅无论你係讲咩话嘅。 都睇 都听广东歌嘅。 係。 咁等于我哋香港以前我哋细个都系㗎无端端有啲人我甚至我自己啦。唔识嘅本身就去唱日文歌㗎我哋。 啊係啊。 唔、 啊啊、 知道佢讲咩嘅基本上。咁唔、 啊 啊、出奇。咁所以其实歌曲呢唔系一定要有语言嘅感觉。是真系好。所以尤其是以后添啦我希望即係广东歌可以喺全世界各地都继续好似以往咁样。 咁我呼 吁。係啦好受欢迎嘅。因为始终都系经历咗一段好灿烂好灿烂嘅。 冇错。 年代啦。我啲骄傲之后呢你就揀咗一首比较新少少。 冇错。莫文蔚。 莫文蔚的歌 是、 嗯、 慢慢喜欢你、 哦、我以为你会唱莫文蔚现在最 hit 的那首、 oh、my 书里总会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记得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爱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都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问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 慢慢喜欢你慢慢 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 阿美唱的歌叫做慢慢喜欢你，我一路听着你唱歌啦，一路睇着你啦，令到我谂起我哋即系少男少女年代。有一出电影咧，你应该未必睇过，叫做《少女日记》。咁佢里边咧有一首歌咧，主题曲咧就攞咗第一届嘅香港金像奖嘅最佳主题曲。 嗯， 《少女日记》嘅《偶遇》。 风带着微笑轻吹，天空里云偶遇，难忘是当天你那默然的相聚，心忍下微笑的影，天天去回味，迷人时一刹那再回头，已是没法追，看着看着你来来去去，仿似仿似彩云散聚，那日才可，那日才去，再共你相遇。要是以后有缘能见你，今天一切都成往事。会是如歌，会是如诗，怕没法遇。 一切都成往事，会是如歌，会是如诗，怕没法遇。 一出嚟唯美嘅电影啦，当然大家唔知仲有冇记忆。 超级好听啊！ 你从来未听过呢啲咁旧嘅。 你唱咗之后咧，我原来我有听过嘅。 哦，有啲印象， 有少少印象。 原本系林志美啊，即系我哋一位好靓声嘅女歌手。咁佢当年咧就认识佢嘅时候咧，佢都系少女嚟嘅，好多年前。因为呢出电影咧就系我哋香港一个。名导演叫杨帆啊，咁佢拍嗰啲第一出嘅电影嘅，咁佢以前系影相噶嘛，咁佢专影靓女相，所以呢个电影影出嚟好靓，系好唯美嘅《少女日记》。 我等下追一追先。 系啊，今日可以大家偶遇阿谷亚薇，好听哦，一阵间见啦， 一阵间见。 香港同新加坡就重启航空旅游气泡嘅讨论已经达至成熟阶段。政府會盡快公布詳情。新加坡交通部早前亦都話，兩地正係密切磋商有關計劃，希望好快會有宣布。天氣方面，同低壓槽相關嘅驟雨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地區，同時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嘅偏東氣流逐漸增強。本港地區今晚及聽日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驟雨，氣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聽日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兩三日有幾陣驟雨。本週中期驟雨較為頻密，接近週末天色好轉。依家氣温23度，相對濕度9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将于4月28日星期三上昼10点播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举办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英国语文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原有时段之风骚快活人将顺延至11点播出，敬请留意了。现在请大家欣赏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家传户晓的英国民谣 Green Sleeves 绿袖子。 考试之前，梗系要收听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4月28日，朝早9点到10点，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全程直击奥斯卡， 荣获提名第93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包括 《最美的一课》托马士温德堡、 《曼克》大卫芬查、 《浓情家园》郑一索、 《浪迹天地》赵婷、 《超西女王》艾曼努芬诺。 香港时间4月26日早上，二台团队将会同大家直击奥斯卡各个奖项花落谁家。 changing to try and please me. You never let me down before. Don't imagine you're too familiar, and I don't see you anymore. I would not leave you in times of trouble. We never could have come this far. I took the good times, and I'll take the bad times. I'll tak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Just the way you are. 唔该晒 ，Francis 叶丽仪同我哋同阿 Chris Barbeta 合作嘅系一个好精彩嘅 Just the way you are。咁嘅时间系。10:08，我哋而家听紧嘅依然系第二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大家好，我系 Albert。咁啊，当然我哋会有编时，一阵间你会有阿乔啦，都系我哋嘅三个嘅拍档，好耐嘅拍档。仲有一啲拍档咧，就系我哋啲一齐成长嘅歌曲。咁但系而家亦都有新成员噶，譬如我哋啲嘉宾咧会带一啲新少少嘅歌嚟噶嘛，所謂新少少咧，大家都係耳熟能詳嘅，都好 hit 嘅呢啲歌，係啦。我哋今日特別嘉賓係谷亞美 ，Hello 大家 好，係啦。咁喺電視就會見到佢多啦，咁喺收音機，佢頭先講講，哇！我真係未試過一口氣可以 唱咁多歌， 連唱咁多歌， 係啊！ 演唱會就要個人先至可以唱咁多啦。咁啊，而家當一個 練習，演唱會之前嘅練習。 係啊，但係咧，可能我估亦都會係。一路听紧你现场唱歌嘅朋友会多过演唱会20倍计人数啊，人数啊，而家全球听紧你。 咁我真系唱好啲啦，我唔可以。 哦，你已经好好啊，唱得唔系啊？ 我要再认真啲啊！如果系咁。 不过喺呢个其实咧，你唱唱下，你就会越嚟越认真嘅，即系投入咗嘛。 好， 系咪啊？实会系咁嘅。 好。 俾呢只歌咧，头先我都好想听嘅，就叫做《我要快乐》。因为见到谷亚薇的样子就很快乐的一个样子很 sweet 的一个样子所以呢应该很衬你的这首歌。 又被爱伤了一遍无所谓当作成长，刚刚走开的人，眼还点着，味道却淡了。我并不是天生爱寂寞，却比任何人都多。就算把世界给我。我还是一无所有，我要快乐，我要能睡得安稳。有些人我抱得太温暖，离开了才不恨，我都应该割舍。我要快乐，哪怕笑得再大声，心不是热的，却都是假的，只有眼。真的，把从前想了一遍，谢谢了，伤我的人。想做乐观的人，没终于舍，听了都不冷，并不是天生爱。 寂寞，却比任何人都多。就算把世界给我，我还是一无所有。我要快乐，我要能睡得安稳。有些人不帮我才温暖，离开了才不恨，我都应该割舍。我要快乐，哪怕笑得再大声。心不是热的，全都是假的，只有眼泪是真的。我要快乐，我要能睡得安稳。有些人不抱了才温暖，离开了才不恨，我的 我要快乐，系咪要争取快乐，所以咁激情啊？ 系啦， 系啊， 我要快乐。 系啊，而家未有啊，唔够，唔足够。 我要好快乐。 系啊，所以好激情。系咁诶，高亚薇，你认为呢啲譬如呢啲歌仔去参加比赛，会唔会攞到多啲分噶？ 我觉得会嘅，系啦，即系感情又有啦，然后即系你前面的低音又有啦，咁中间起伏又有啦，咁其实咁样是很容易攞分的。 哦，即系以你的， 但系要靠自己稳阵。 参赛经验同埋而家即系中国大陆有咁即系咁多好出名的比赛啦，咁就即系最紧要咧就系即系个 range 要大。 嗯，咁都唔系，可能系啦，即系都有一啲比较特别啲嘅歌，譬如之前嗰只慢慢喜欢你啦，都可以攞好高分嘅。 嗯， 系嗰啲好温柔，但系有少少小品嗰啲嘢， 都有人中意， 系啦，都好中意， 评判都会欣赏呢啲， 系啊系啊系啊，会。 即系如果头先嗰啲咁样就可以表现佢歌手唔同嘅领域啦， 系 嘅音域可以广啲啦， 系啦。 头先嘅歌就叫做我要 快乐， 快乐。原本我要快乐系边个原唱？ 张惠妹。 哦，系啊，佢都啱啦。如果佢唱就冇得顶啦，系佢一爆起上嚟。 冇错。 啊，即系我哋我哋香港都有啲，譬如 Teresa Caprio 啊啲咁样，都系可以演绎到呢一类嘅歌曲。 系。 咁你个名字叫做 Vivian 啦。你估会唔会即系同你闲谈之间咧？会唔会因为系周慧敏又叫 Vivian， 所以你改做 Vivian？ 我唔知啊。 你唔知嘅，你改嗰阵。 系啊，因为其实呢个名咧好得意嘅，系 Herman 帮我谂嘅。 哦，你嚟到即系加入咗 TVB， 即系何志涛同你谂嘅。 系啦。 咁啊系嘅，因为咧我哋香港有两个 Vivian 唱歌都好好嘅， 系 啊都好受欢迎。一个就系周慧敏啦，你话你啊细个都有听佢。一个咧就是黎瑞恩啦，又叫做 Vivian。 哇、哦，都系唱得啲。 咁啊，原来谷阿薇都叫做 Vivian 、哦。OK， 阿 Vinny 系。 差少少啦，你都系 V 嚇 ，V 都好噶，即系勝利咁解啊嘛，系咪 ？Victory 系啦，阿 Vincent， 你话你以前诶读书嘅时候已经开始听， 唔系系可以扮到， 唔系，因为佢中意听咯，佢中意佢咯，所以佢以前细个扮下佢嘅， 我好， 而家扮唔扮得翻咧？ 试下先， 试一段扮一段，你跟住你就自己唱翻你自己大咗嘅 Vivian 啦， 嗯， 啊，长大咗嘅 Vivian 啦。 这世上已不多记载，你却是我心中只想真心说爱是漫长，求天放爱未老。A long and lasting love， 我每日盼中得到爱， 只想可将过去换未来，求天光爱未老，盼永远心伤痛不说半句，只懂相爱，难改此生爱一生都不想我温馨的爱恋已遍体早掩盖，投入深深一吻中，Longing lasting love， 每个梦里关心满载，你正是我此生主宰，不需爱意比沧海，求天方爱未老， 开头就真系少少似啊，周围咪好似噶， 真系似。 后来就变翻自己啦。 系啦。 我谂啊 ，Vincent， 我问你，你即系譬如以前初初听某一啲歌手，会唔会即系不知不觉咁样投入咗佢哋嘅风格，甚至学咗佢唱嘅？ 会噶。 最初差唔多实系咁噶。 会噶。 我就系以前我好年轻嘅时候咧，我成日做评判嘅，我就发觉所有嗰啲参赛者咧就。就算他不刻意去模仿，不是模仿大赛嚟，全部都是跟翻嗰个原唱歌手咁样唱法，系边个字摁一摁佢又喺度摁一摁啊，咁样嘅，好得意嘅。 尤其是叶倩文啦，一定会学翻你嗰个头嚟，个下口都系声。 系啊，照学可以，因为如果冇咗嗰个就唔得嘅 original 啦，吓冇个原味 咁。 系啦，冇咗原味啦，咁呢个系会嘅，即系等于我哋学细个学写大字嗰阵，搵啲即系嗰啲大师啊，嗰啲吓颜真卿啊咩。即系咁样嚟练习，然后咧就希望可以转翻自己咁啦，咁啊，即系你阿 Vivian 啊，你啊即系阿 Vivian 咧就太多人叫 Vivian 啦，谷亚薇啊，谷亚薇你 系唔记得咗？ 惯咗你惯咗做电视啊嘛，电视唔使揸住个麦噶，因为有啲喺上边，有啲戴咗麦，有啲喺上边吸收啦，咁咁我哋做电台咧就即系差唔多一定要对住个麦，先至知道你嘅存在嘅。你细个有冇扮人唱歌呢？ 我细个邓丽君我都扮过， 我都扮过嘅， 系啊，但我扮过 最多人扮邓丽君嘅， 系啊， 好多嘅， 系啊。咁然后王菲都扮过， 哦，王菲都系初初细个都系扮邓丽君嘅，所以即系如出一辙嘅， 系啊， 都系好好听，好靓把声，咁啊靓声先可以扮邓丽君嘅。咁啊，如果你拣呢只歌咧？莫文蔚有冇得扮嘅？你有冇人扮过莫文蔚？ 哇，佢把声好特别，其实 系啦，好难扮噶呢条，系啦，咁所以而家嗰啲， 所以都系 开心开心大综艺有人扮咗咯，不过样啫，个样 啊，个样系啊 系啊，扮得好似喎， 系啦系啦系啦， 好唔好睇？ 把声都冇， 系得把声难扮嘅，啊，不如而家你唔使扮，用翻谷雅 薇 自己嘅 唱《爱》送俾大家。 你还记得吗？ 天下，散落在风中的一阵把喧哗的都已沙哑，没结果的话，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光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都不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我的，结果的话，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伤疤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我的，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因为你总会提醒，尽管我得到世界，有些幸福不是我的。终于没选择的放下，最后又有谁倒塌， 这个叫做 爱 爱啊。看一个电视仔先，电视仔写着话23度湿度 91%， 即是说很湿、哦、即其实出面落着微雨就真的，刚才回来都有几阵毛毛雨，咁啊！天文台亦都提醒我哋话，随后两三日咧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咧骤雨啊较为频密添，咁啊接近周末咧天色会好转，好啊！因为周末咧，我睇个日历，5月1日，原来系下个礼拜六，即系嚟紧嘅礼拜六。咁所以我哋到礼拜日见面嘅时候咧，已经系过咗5月1日啦。所以而家咧。我哋每年都会庆祝一次5月1日嘅来临，因为有只英文歌咧就系叫做5月1日，我都唔知点解呢只歌改做5月1日。 系咯 ，First of May。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we used to love while others used to play. Don't ask me why the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in from far away. 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 and I are lovers The apple tree that grew for you and me. I watched the apples falling one by one. And I recall the moment of them all. The day I kissed your cheek and you were gone.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 and I, our love will never die. Who guess who cried come first of May?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 and I, our love will never die. Oh, guess who cried come first of May? 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四宗是输入病例，两宗是本地感染，同早前个案相关，无源头不明个案，初步确诊少于十宗。衛生防護中心說，新增的兩宗本地確診患者是一男一女，年齡分別60和56歲，兩人都沒有病徵，住在將軍澳新寶城四座。他們是日前確診的日出康城綠茵英文國際幼兒園女教師的家人。四宗輸入個案之中，一人從菲律賓來港，帶有 N501Y 變種病毒株，在旺角帝盛酒店检疫期间确诊，其余三名患者由印尼抵港。屯门一家安老院前晚发生怀疑谋杀案，警方暂控涉案70岁男子一项谋杀罪，案件明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捕男子居住在安老院内，涉嫌同谋杀案有关，案中一名85岁男子死亡。印尼軍方宣布確認在巴里對開水域失聯潛艇殘骸的位置，全部53名船員罹難。軍方說，從配備相機的水底機械人拍攝的影像見到出事潛艇南加拉號在深海斷開成至少三個部分，分散不同位置，主體破損。搜索團隊找到部分組件，包括舵和鬧，亦都發現相信屬於船員的救生衣，認為基於種種真確證據，可以確定潛艇已經沉沒，所有船員死亡。總統佐科維多多早前形容事件是悲劇，所有國民都表示深切哀悼，他深切慰問53名船員的家人。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间新型肺炎定点医院的大火，内政部说增加至最少82人死亡，110人受伤。总理卡迪米开除医院所在地区的一名卫生官员、医院主管以及机电工程与维修部门主管。他宣布全国哀悼三日，又承认有证据显示事件涉及疏忽，已经下令立即彻查。他又在社交专页说，已经和保安部队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善后，强调疏忽不是错误，而是罪行。事件之中所有疏忽的单位都要负上责任。内政部官员需要紧急复检所有医院的安全措施，防止同类惨痛事件日后再次发生。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明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骤雨较为频密，接近周末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入读2021-22 学年指定自资副学位课程的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2,050元或者38,400元的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好空气社区计划的成员冯子明。好空气社区计划就是一起进行空气监测，找出路边的污染问题。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对一些巴士站或者学校附近的地方去安装一些试管，去收集空气，就可以了解这个二氧化碳的污染水平。咁社区入边就有一班 young old 去加入咗我哋嘅监测空气活动嘅。咁最年长嘅其实近乎80岁。咁 young old 其实系佢哋嘅心理上仲系好 young 嘅。佢哋会好关心社区，会好关心时事，仲系好有动力，好有活力。而且佢哋都会对一啲新嘅事物非常之好奇，所以就会叫做 young old 嘅。查实佢哋一直都好踊跃咁样做义工，去参加各种嘅社区计划嘅。咁就例如两年前佢哋帮手去做过一个屯门嘅水质监测工作啦。咁今次佢哋有兴趣去参加呢个空气监测嘅活动呢，就因为佢哋想令到自己嘅社区环境变得更加好。咁呢班住喺屯门咁多年嘅老友记呢，佢哋都留意到屯门呢係受到呢个发电厂、汽车同埋船做呢个公路嘅影响嘅。咁呢四种嘅污染源正正就係污染到香港嘅最大源头。他们希望透过这个社区的量度计划，将屯门这个空气的质素污染问题就去呈现出来。在今次这个计划之中，谭李丽芬纪念中学都担任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将社区和校园合一，而且将这个概念应用在这个好空气社区计划里面，透过对话去实践，和年轻人交流，和面对这个空气污染和健康风险的难题，合力去解决，而且创造一个更加完善的社区出来。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在天空上，用我的爱去画长虹，情话已历千面，留在白云中，信心不稍动， 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我的痴我的真，朝天会感动。信心不骚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 画出彩虹，10:38。以前靓歌再重聚已经过咗一半到啦，由而家到12点，我哋依然都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系咁啊，高雅薇，你就可以话俾你啲小 fans 听，咁啊，我哋系94.8至到96.9，即系你记94.8就得噶啦， 好 啊，咁你可以喺手机度打出去啦，咁佢哋可以追踪到你 94.8， 系啦，现场直播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咁啊，头先多谢一啲人啦，已经话哎呀好嘢喎，吓，一个唔觉意唱咗个半钟噶啦， 系啊， 真系。过足过瘾噶， 冇错， 有好多歌 过瘾啊！ 我谂你完全冇机会唱过添啊，有啲歌系咪 啊？ 即系你心里边已经摆咗啲歌好耐， 冇错。 但系就都唔知几时唱， 系啦，未必唱到。 多数都唔得，因为你喺 TV 多数都系一只起两只子， 系啊，最多两只咯，最多嘅。 最多咁两只都系自己歌， 系啊，都系打翻自己歌新歌咁样。 自己歌所谓自己歌就一定都系电视剧嗰啲。 啊，之前有个流行经典50年嘅，都可以唱翻啲经典歌。 可以唱 经 典歌啊！你经典歌我又想啱我睇唔中你个词，其实拣啲咩歌唱？ 我唱过《味道》 哦 ，OK， 系仲唱过哥哥嘅《我》 哦 ，OK， 系啦，仲阿 B 哥、阿 B B、阿 B 哥哥嘅 《让一切随风》， 冇错， 系啊，都话你头先讲话你爸爸好中意唱呢只歌， 系啊，所以我唱俾佢听。 所以有时唱歌就系呢一啲味道啦，即系全盛嘅味道， 系 就系啊，原来咧唱一只歌咧。可能会哇，又会谂起同爸爸妈妈一齐，又谂起同某君一齐，即系有啲情歌咧吓，会个嗬，即系 有画面嘅，可能我睇一套剧咧，突然间哇，呢个 moment 好似好想唱一只歌咁样， 系嘅，系会，因为系一只好嘅歌咧，一定有画面，而且咧系会感动人嘅。就正如有时发梦都系一样， 冇错。所以嚟紧有一首歌叫做《梦一场》，送俾大家。 我们都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我们都因为沉默而厌倦了生活，只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要多久？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我们委屈了自己成全谁的梦想，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久已不重要。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 方，让你去逛，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 英嘅歌系咪？ 系 ，OK， 非常之流行噶啦，呢只啊好好流行，好多人都中意唱，系好听嘅歌咧，就好流行嘅歌有佢嘅特点咧，就系、是、你无论听第一次或者听好少听到啊，你觉得啊非常好听咁、啊，即系嗰啲咧，即系要有咁嘅特点咧，而家先至可以流行落去， 系冇错， 即系 即系大家都听，即系听一次咧容易记住。都会令大家好 唔容易噶，因为而家啲歌海浩瀚，即系好多歌每日都新出，尤其是如果新一批嘅歌咧、啊，我谂唔知即系中国大陆嗰啲新嗰啲，譬如那英啊呢啲咁嘅歌咧，反而我又好少见到佢哋会唱啲歌好密好密嘅喎，即系以前我哋差唔多过往嗰一二十年咧，十几年咧，即系嗰啲歌咧，嗰啲旋律咧，阿乔话，即系都系。 啲字比较密啲， 读都读唔切嗰次嗰种啊，即系咁样咧，变咗咧就反而大陆冇呢啲 系啦，好少 少呢啲， 除非唱 rap 咯， 系啦系啦，rap 就要好密啦， 系啦，我做咗 你冇理由慢镜头讲 rap 嘅，吓又未听过，不过咧就歌曲嘅风格好多嘅，咁你又上 rap 又好，咩都好都系， 快歌啦， 大家全球嘅音乐风格捞乱佢啦，呢啲都系本身系即系美国黑人最耍家嘅 音乐， 系啦，系嘻哈啊嘛， 嘻哈 hip hop， 咁即系仲要啲服装都要衬先至有型， 冇错，就绑啲嗰啲边啊，扎啲边啊，好多好多啊，成头都 系，有啲奇怪喎。我即系冇认真即系研究过，点解美国嗰啲即系最出名嘅 rapper 啦，全部都系男仔嚟嘅咧？ 系咯，因为黑人咧，佢哋嘅 grooving 咧系好好嘅，佢天生自带嗰啲嘢系佢哋血液当中咧系流淌嘅。 女仔都有噶， 女仔都有嘅，但系 Snoopy Dogg 嗰啲咧，我中意佢哋嘅嘢，因为佢哋好叻嘅地方就系、是。可能嗰個 powerful 會大啲咯，係啦，女仔都有嘅，係啦，女仔都有。 好似硬係冇佢哋差好遠嘅個紅嘅程度、流行嘅程度。 個組合我記得早啲嘅組合啦，就係、是、叫做 Spice Girls， 咁佢哋都嘅 hip hop 嘅 rap 嘅嘢都算係比較 pop 嘅，都比較流行啲嘅。係啦，你話如果真係講 hip hop 嘅，但真係男歌手會勁啲嘅， 係 紅啲嘅，係啦，紅啲。 女仔戴頂嗰啲帽咧， 就冇咁好睇咯，靠嗰顶帽嘅，我觉得，同埋着嗰条裤都系噶，要即系唔可以着我哋呢啲裤啊，一行出嚟，哦，输晒， 系啦系啦，要有呢个型啊，呢个状态啊。 咦，咁你嗰时你好似好有兴趣咁啊，即系高亚薇， 系 你会唔会即系而家咧嗱，你电视台啦 ，TVB 啦，就即系一改生态啦， 冇错冇错。 咁你啲歌手咧就可能与以前一段日子咧完全唔同，你会唔会？即系突然间变咗个 hip hop 嘅女仔啦，或者你中意呢样嘢嘛？ 系啦，我中意呢样嘢，所以嚟紧我谂我应该系尝试嘅。 尝试又会哦。 系啦，我如果有嘅话，我第一时间俾你听。 系啦，你直情最紧要咧就喺电视嗰度做，咁咧就哇，即系突然间会焕然一新，哇喺高亚薇变咗第一个 hip hop 可以咁样嘅喎， 突然间有一次 喺 hip hop woman， hip hop girl， 仲要喺开心大众艺嗰度做， 可以喎， 咁先够爆啊！ 系喎，系喎， 咁啊掹埋阿陆永亚佢哋咁一齐跳啦。 哇，系 M， 系喎， 佢哋系呢只噶， 系咯，系， 佢哋系呢只噶，以前 系， 大家 真系可以合作下， 咦，可以倾下， 系， 打电话俾志伟， 好。 不过跟住嚟呢只歌咧，就真系嗰个风格好唔同啦。 冇错， 当年咧就算系一个好似你而家咁嘅少女型。嗰、那個叫湯寶如、當年一個少女，係而家都係啊，唔好笑，唉，唔好鬧我啊，湯記嚇，咁、咧就同一個大哥哥，好似今晚咁啦，你同一個大哥哥合唱，咁啊，真係呢只歌犀利啦，咁啊啱啱咧流行呢個卡拉 OK 嗰啲碟啊，咁啊全中國咧，你去到黑龍江都好啦， 係 都有人認識呢只， 系啊系啊， 廣東歌嘅。 但系呢只歌系我第一次唱，好榮幸可以同你一齊唱。 你第一次唱？ 系啊。 咁咪可以玩下咯。 我聽過，但系系啦，從來冇唱過。 啊，當年就張學友同埋啊 湯寶如 啦，《相思風雨》仲用一種新啲嘅 style 唱。 冇錯。 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与冷风， 纷飞各天涯，他朝可会相逢， 萧萧风声，翌翌暴雨中， 人海里飘浮，辗转却是梦， 情深相传飘于万世空， 当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未惧路上烟雨梦。啊，寄相思风雨中， 啊，寄痴心风雨中， 抱月去发春。云外追踪烟里梦， 恨满胸，守红尘多捉弄，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与冷风， 纷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逢。 漫漫路上珍重，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与冷风， 纷飞各天涯， 花雨烟红， 夜漫漫路上珍重， 相思风雨中， 啊，寄痴心风雨中。 偶月去，化春风云外追，终于里梦恨满空，愁红尘破作弄，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遇冷风， 纷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逢。 夜漫漫路上珍重， 寒夜里霜雪飘时， 但愿花亦艳红，别后路上珍重。 路上请珍重， 珍重。 长相别

时候，你会不会来疼我？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的那花儿也谢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等到花儿 也谢了， 哎呀，女仔等男仔就少啲，少啲，你又想咁，多数都系个傻系系嘅男仔咁啊，企喺个喺个街度，可能即系我哋嗰年代咧，就系个海运大厦嗰四支旗杆，旗杆嗰度啦，即系仲嗰度点解会惨啲咧？因为嗰度咧就喺天星码头侧边咧，咁就成日迎住啲海风啊。如果系冬天咧就惨啦，啲花又快谢，系咪啊？即系冬天啲花就谢得紧要，咁啊即系。真係有呢啲咁嘅人嘅，當其時啊，唔出奇。咁啊，而家咧就啊，而家啲男男女女喺邊度等嘅咧？即係如果約會咧，你即係話好緊張嗰啲咧，啊阿喬有冇見過嗰啲啊？即係有冇咩即係你又過咗個年紀啦，啊已經啊你冇機會再揸住一扎花去等人嘅啦，你冇 chance 嘅啦以後。咁啊，真係唔知喺邊度，係咪喺地鐵等嘅咧？誒，可能會好啲喎。安全啲咯，落雨又唔怕吓。 可能商场等咧，约住睇戏咧。 哦，咁啊系。不过而家咧就都喺边度等都唔系几好，唔好停留吓。 系啊系啊， 即系 屋企等啦。 喺电话倾下算啦，直情唔出街啊，唔好去咁多吓，即系人多嘅地方啦。 冇错。 诶，而家眨下眼11:15啦，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系叫做谷雅薇，咁大家都好熟悉佢噶啦，系 Vivian。咁啊。好开心可以见到你咧喺个电视框嗰度咧跳咗出嚟， 系 因为以往咧见亲你都喺个电视框嗰度。 冇错冇错，而家斋把声，哇！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好奇妙啊，同埋咧，即系我嚟到呢度咧11:00咯，我唔觉得夜，我觉得越夜越精彩啊！ 系噶，即系我哋呢个3小时嘅，即系颇长嘅一个电台嘅节目啦。 冇错， 咁啊好少可咁长嘅， 系 咁啊，但系咧就唔知点解我又系。一开始一做， 做咗好多年系嘛？ 越做咪开始系做3个月嘅，做到2000年就要停噶啦。 哦， 讲到明嘅，2000靓歌再重聚，咁就算啦。 咁而家你话几多年呢？ 而家 咁啊不得而知啦，咁啊可能你一出世冇几耐啦，当就做到而家啦，咁啊都同我哋一齐成长嘅，咁啊所以今日好开心可以见到一个年轻嘅女孩子咧，即系同我哋啲歌一齐成长，甚至乎好多歌咧都系大过你。跟住呢只歌你有乜嘢介绍一下？因为呢个林俊杰咧 系啦。 新加坡人嚟噶嘛？ 系冇错。 点解会好受欢迎嘅？ 佢好有才华，同埋佢嘅歌真系好好听。我谂，我可以咁样讲啦。除咗台湾啦，除咗周杰伦之后咧，就系佢。佢同周杰伦差不多时代嘅，但系，佢嘅歌咧就比较抒情啲嘅。大家都会用佢嘅歌嚟参加比赛，同埋佢早期咧，佢唔系。自己唱，佢系帮啲歌手写歌，譬如张惠妹啦，听河唔系听河，如果你也听说，如果你也听说， 啊又系， 系啦，都系佢写嘅。然后呢一首当你咧，佢写俾黄心凌嘅 ，OK， 系啦。咁然后佢帮咗好多歌手写歌，譬如仲有一只爱笑的眼睛，都系佢写俾徐若瑄嘅，系啦。嗰阵时其实佢就系帮啲歌手写歌，咁佢自己都要出歌嘅，但系。初开始佢可能冇周杰伦咁顺利啦，系啦，但系佢而家咧就真系我哋心目当中嘅行走的 CD 啦， 哇，咁犀利，咁佢系一个音乐才子啦， 冇错， 难得嘅咧就系佢咁如果系新加坡人咧，佢应该都识唱广东话啦， 佢有同阿 sa 唱过一首， 唱过， 系哎什么小酒窝。 手掌握 小酒窝， 小酒窝 系啦，咁、 okay、 有个广东版嘅，大家好似听咗呢一首广东话《小酒窝》咧，就觉得 梨窝浅笑， 系 我识呢只，我识许冠杰啫。OK， 咁啊，多谢阿公阿薇啦，介绍咗呢位音乐才林俊杰啦，俾我哋啲资深乐迷知啦， 系 我都知多咗，呢个叫做《当你》， 冇错。是他写给黄心凌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当你》，是一首很 sweet 的歌来的。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我离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今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梦想都实现，回忆都成了永远，你是否会记得今天？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发觉，原来什么都可以，我们是否还会停留在这里？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今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也许空虚让我想得太多，也许该回到被窝，梦里会相遇，就毫不犹豫大声地说，我要说。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 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诗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系当你啊，呢啲歌都好好有生命力， 系嘛？ 好有少少轻松， 系啊系啊，好 sweet 咯，好轻快， 系啊，好好听嘅。诶，当你咁啊，头先咧就我哋一路，通常我哋都会啊喺个节目嘅，可能闩咗麦啊，或者咪同阿 Vince 佢哋倾下偈啊咩？啊，头先阿 Vince 话咗个古仔俾我听，我感动，因为咧就。佢講嗰個電視劇啦、啊、你應該入咗電視啦，就睇嗰個牛下女高音。你話女高音咧，就裏邊咧有佢講個故事，就同音樂當然有關啦。因為一班 中 學嘅時候，小學啊，甚至乎好似係咪小學定中學？ 中學時期 大家合唱團嘅，咁大家失散咗，而家又重聚翻啦。咁而家就變咗中啦，不過中老變咗 中男。 咁即係當然我要有睇過啲片段啊，有啲劇集啊，咁有啊 King Sir 帶領啦，咁有啊吳代融啦，因為我哋好熟嘅啲係 Hugo 嘅，又有啊。仲係有位蔣志光添嘅，咁啊呢啲唱得之人嚟噶嘛，全部。咁啊裏邊咧有曾偉權，咁大家都知道曾偉權就離開咗我哋啦。咁啊有啲大家識佢嘅人都係好懷念佢。咁原來編時頭先話俾我聽咧，曾偉權喺佢劇裏邊咧就猛咁唱呢只歌。咁嘅歌咧，我哋以前以為都好少人唱嘅，我就自己好中意嘅。我哋喺呢個節目都會唱嚇。咁甚至我自己咧就好中意錄埋唱片啊，咁都有攝影到。咁呢只歌咧，即係如果歌裏邊嘅講嘅林清強所寫嘅啲秋葉咧喺風中翻飛。份外咧，覺得有啲滄桑嘅傷感味道。雖然而家係春夏之間，但係唔知點解講咗呢個故仔俾我聽，我就好想演繹下呢隻歌，將個心情好似變咗秋意濃，有啲枯葉慢慢飄落嚟嘅感覺。歌名叫做《從不知》，曾經。跟千片叶飘进微冷的秋，红的叶风中翻飞，争先前去亲你，如今身边暖夏。虽已逃去了秋，红的叶心中翻飞，仿佛仍要找你。从不知，从。不知何解你重拾我所思，阳光中模糊之。有秋意，还需多少片叶飘过微冷的秋，才不用 偷偷忆起秋中微笑的你，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检测承办商华大基因早前有样本受感染，有样本受污染，出现多宗假阳性个案。食物及卫生局已经要求提交调查报告。在收到报告之前，暂停委派华大基因服务流动采样站。食卫局表示会严肃跟进事故，考虑根据调查结果同情节严重程度，按合约条款作出适当处分，包括终止服务合约，并且保留不接受有关承办商参与竞投政府同类型服务合约的权利。华大基因话尊重政府决定，全力配合，又指已经落实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同港大团队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会持续完善工作流程。香港医务化验所总会主席李伟镇认为，暂停华大基因的流动采样站并非惩罚性质，相信政府希望华大基因在调查期间调整工作流程安排。医管局呼吁市民小心伪冒由医管局打出的电话，认为伪冒电话通过录音的形式指示市民前往进行隔离检疫。发言人澄清，医管局不会透过 录音电话联络市民进行隔离，亦都唔会喺录音电话入面要求市民提供任何敏感个人资料。局方已经就事件向警方举报。发言人提醒市民，如果收到怀疑虚假电话，切勿跟从电话入面嘅任何指示，并且向警方举报。屯门一间安老院前晚发生怀疑谋杀案，警方暂控涉案70岁男子一项谋杀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捕男子住在安老院入面，涉嫌同谋杀案有关，案中一名85岁男子死亡。中大学生会前会长周树峰表示，一个月前已经离开香港转到加拿大。周树峰在社交网站表示，涉及47人的初选案，被告包括负责技术工作的民主动力人员，令他担心在公民议政平台担任幕后工作都有风险。又指曾经接获具中国背景人士透过中间人邀请他会面讨论公民议政平台事宜，他当时并没有赴会，认为留在香港再不能够表达他真实的政治信仰，亦都没有信心在被捕的时候能够贯彻信念，形容最终离开香港的决定是懦弱。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骤雨较为频密，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请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 指定嘅贴留低你嘅打气说话，就有机会喺4月28号朝早9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俾主持读出。 晨光第一线，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系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系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嘅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er.Sage, rosemary, and trees of silence, locust to brown. Without no seams, no needle work, and charm of the man, she'll be the true love of mine.Sage, rosemary, and thyme. Still grave and silver tea. Between the salt water and the sea strands, all is gone.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11点36分的时间，你依然听着你香港电台第二台最后一个部分的2000靓歌再重聚了。由现在到12点，我们依然都会在直播室现场直播一些靓歌送到你耳边。今天我们的特别嘉宾 谷雅薇， 是啊，是用你讲的声音很好，谷雅薇很 cute 的一个，大家应该在电视经常都会见到她的 Vivian 谷雅薇。第一首歌，我希望你唱你自己的歌曲。咁呢只歌咧，就来自《陀枪师姐》呢个剧集嘅片尾歌，即系话每一次睇呢个剧集都会听到谷雅薇唱嘅呢只叫做 《习惯》， 大家已经习惯咗啦， 习惯咗。 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没什么都习惯，每天行程塞满到很晚，朋友们的聚餐，不孤单，做什么自己喜欢都习惯，说的幸福到现在却只能说散就散，我知道太孤单，时间过了就会习惯，眼泪不停地流下来，才发现我受了伤，暗自期待的浪漫，真是心里还有这个小小的期盼，戒掉了最坏的习惯，不习惯我自己的一切，没什么都习惯，每天工作排满，下了班朋友陪伴，不孤单，做什么自己喜欢都习惯，沮丧不安和失望都渐渐的平淡，所谓的幸福到现在只剩下有完没完，我知道太孤单，时间过了就会习惯，眼泪不停地流下来，才发现我受了伤，暗自期待的浪漫，真是心里还有这个小小的期盼，戒掉了最坏的习惯，放开记忆中那个最顽强的自己，现在起将会失去勇气，别再跟自己对不起，熟悉的孤单，现在的我已很难看，谁告诉我还能怎么办，暗自期待的浪漫，只是心里还有这个小小的期盼，不再勉强喜欢，习惯。 歌名叫做《习惯》，如果大家习惯了一些 习惯的话， 今天晚上我相信都会习惯这首歌。预祝的谷雅薇这个习惯也都放在你的新唱片里面， 是有都是放在新唱片当中的， 预祝你星期三 4月28日 新唱片出版成功， 多谢。 接下来都是另外一个 出名嘅劇集叫做《衝上雲霄》啦。 系 咁，但系我哋呢一年都大家都冇辦法 衝唔到， 衝唔到。不如聽下呢隻歌嚟懷緬下。 好， 歲月如歌。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做戏。犹如看得见晨曦，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道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远在岁月如歌中找你。再见了，背后你如何多少伤悲，一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了嬉戏。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道别不可再等。 岁月如歌，当然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有些很经典很旧的歌，也都会好像流水一样流淌的岁月一路带我们去到最近林俊杰的歌曲歌名叫做《他说》，演唱的是今晚的特别嘉宾谷娜美。 只是

彻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记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 我们今天多谢我们的特别嘉宾龚亚薇 Vivian， 唱得很开心啊， 一路开心到尾。不过今晚的歌声我们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靓歌再重聚的重温那里摆一年的时间，大家可以不断几时都得重温又再重温。在小个的时候，龚亚薇在她爸爸和妈妈之间，听到一首广东歌， 没错， 是爸爸很喜欢听的这一首 《让一切随风》。 风中风中，心里冷风吹失了梦，是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在满心中，最终一片冷的风，各种空虚冷冷冷，吹起吹起风里梦，过后的心火般出现，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突然 再捉弄，你似不放，再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在满心中，最终一片冷的风，各种空虚冷冷冷，吹起吹起火里望，过去的心火般灼热。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只因空虚再捉弄，你似北风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 吹和缓自清静的偏东风，少少偏劲。多谢晒高亚薇， 多谢多谢， 让一切随风。谢谢各位，希望身边旁边的朋友有个甜蜜的美梦， 是希望大家可以 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愿同你入梦，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可找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